红起点，天天有聊。Good morning， 各位啊，各位一定很奇怪，说不咸不淡的，怎么大早上来个英语啊？而且我发音也不太好，但肯定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特别是就在我们旁边的北京朝阳群众，因为歌手毛宁吸毒了 ，Good morning 变成了 Bad morning 啊。谁是毛宁呢？有这么一个段子啊，很多人不知道啊。朝阳群众一发功，毛宁应声被抓了。然后60后哀叹，70后惋惜，80后无感。90后开始写段子，00后闪着无辜的大眼睛说：“毛宁是谁？”哈，我大概属于哀叹又惋惜的啊。北京警方的微博呢，平安北京呢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就是27号凌晨，就上周五啊，北京警方在朝阳区某小区查获涉毒人员毛某，男，47岁，辽宁省沈阳人，歌手。这个我这个年龄的人啊，大概就都知道这是谁了。这毛某毛宁呢，比我大两岁哈。说这个人呢交代了吸食冰毒的违法行为，尿检呈苯丙胺类阳性，这就是吸毒了。毛宁被抓以后呢，网上各路段子手，主要是90后哈，也不一定啊，就开始尽显毒舌本色了。本来呢我准备转发几个给大家念几个，后来想想，哎呀，很多段子确实不太厚道，就算了。为什么这些段子手如此潇洒的来挤兑这个出事的演艺人员呢哈，就不怕什么造谣传谣540什么损害名誉权什么的，把自己扔进去吗？我想的一呢是平时呢不太看得惯演艺圈的人，凭什么你们挣钱那么容易，到处风光啊，羡慕嫉妒恨，这回可逮着了啊，你出事了吧。二呢是这些演艺人呢也没什么背景，正在倒霉的时候，那不你捡软柿子捏吗？不信你看看这些人去折腾折腾那些大牌的当红的有权有势的演艺人士，你看看试试啊，尤其是那个特别厉害的啊，你敢写几个段子？网络上的段子呢也不仅仅是这个作贱的挤兑的，那都是冲明星去的，也有呢这个调侃的表扬的啊，比如说集中就表扬在威猛的北京朝阳区群众，把他们列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但是注意啊，要是有段子手夸什么人，大家就得警惕了啊，谁知道他们是夸人还是骂人呢？那段子有时候不太能听得懂啊。说起明星吸毒呢，还真是能串起糖葫芦，每次呢都得唰唰唰唰一串。比如说这个前段刚刚唱是出事的这个唱《妹妹你坐船头》的尹相杰吸毒被抓了，他本来在牢里边已经待了7个月了，今年7月刚刚释放，11月13号又在朝阳某小区因吸毒被抓了，又是朝阳群众啊立的功，二进宫了啊。我呢也在朝阳区上班，但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有点奇怪。一呢是说明这个朝阳区确实演艺人士比较多啊，名人比较多。第二呢，群众力量还是也厉害啊。比如说演员张默也是二进宫，还有歌手李代沫获刑9个月，演员房祖名就成龙他们家的，哎，入监6个月，还有王学兵被拘留审查，还有柯震东在北京被拘留，在台湾呢被缓起诉2年。还有导演张元和编剧这个宁财神也涉毒，这都是幕后的了啊。导演和编剧比较有文化了。张元呢大一点，50岁啊，去年6月13号在北京南站安检的时候被查获。他说当天在家里呢确实吸过毒品，这张元呢也是第二次涉毒被抓了。张元在随后的采访当中说最初吸毒呢是07年看到朋友呢玩摇头丸，觉得哎挺好玩就碰了一下，后来呢又尝试这个什么 K 粉，接着呢又要因为提神开始吸食冰毒了。让张元恼火的是呢，第一次吸毒被抓以后呢，他和女儿就有点疏远，那这是肯定的，他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了，更严重的是毒品让他变得更自闭，更猜疑，思考能力衰退，这使他的作品呢被变得没有力量了。所以你看看他本来是追求这个创作力的，结果哎，吸了毒以后创作力没了。宁财神呢是武林外传这个大家都熟了，是著名的编剧，他和张元还有点不太一样，也是去年6月24号的时候，这个是在朝阳区工体北路的一个公寓里边被查获，他当时一再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再也不碰毒品，半年以后出来的时候他还很坦诚的表态说，请各位亲友放心，我没有毒瘾，我保证此生不会再碰了啊。但是后来呢，哎，一改这个被捕时的这个懊恼，说对这个吸毒反正起码口头上不后悔，说嘴上说后悔有毛用啊，以后不在同一地儿崴脚就是了，就是其实还是说以后不吸了，但是你们别总让我什么什么说后悔你们心里爽。我想呢吸毒可能没有破坏宁财神的创作力，所以他说话呢比较横。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可能是被公众的过度消费惹急了。他当时也是一个微博的大 V， 大家都在底下说你怎么不后悔啊，你怎么能吸毒呢，你太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急了，说那我就不后悔，哎，我就以后不吸就完了，我凭什么跟你说呀。所以我想说的是，如何对待那些有吸毒史的人，不管这些有吸毒史的人是名人还是非名人，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反正在我看来啊，一棍子打死那绝对不可取。你不允许他演戏，不允许他唱歌，那很可能更是把他们往绝路上推，因为这是他的专业呀，这是他的活啊，你等于不让他干他本职工作了，这个既不合法也不符合基本的情理。嘴上咱们不还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吗？可是你总得给人一个回头的机会，说不许回头，那人怎么金不换？那如果吸毒就不许从艺了，那猫王啊、施瓦辛格呀、约翰尼德普啊，还有这个小罗伯特唐尼啊，就钢铁侠等等的啊，一串闪光的名字就将消失。推而广之，如果你吸毒了，你就不能干本行工作了，那詹姆斯也不能打篮球了，克林顿奥巴马也不能从政了，乔布斯的苹果系列恐怕也难见天日了。哇，没有苹果怎么办，那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今天能用手机听红起点吗？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朝阳群众，可以在你吸毒的时候检举你，把你弄进去。可是我们更需要强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保证能在你被弄进去以后不仅仅身败名裂，还能见到重新做人的曙光。说演员都喜欢吸毒呢，这个也是一棍子打死，也有点妖魔化演艺人士啊。比如说陈道明就洁身自好，他对演艺界这个涉毒呢就放过狠话，说得很狠，说为什么吸毒，压力大，你压力再大有老百姓压力大吗？他讲的道理肯定是对的，但也没必要对演艺界人格外的苛刻。演艺人有吸毒的，那圈外百姓也有吸毒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他们都有压力，但他们的压力呢不是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关系，压力也不是一样的，各有各的情况。当然呢，不管什么情况，大家都应该远离毒品，吸毒不是好事啊。在世界各国的社会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吸毒不是好事，都反对毒品呢？其实经营毒品啊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你看看这个绝命毒师就知道了，那工作没一年呢啊，就地上就埋了几千八千多万啊。那在中国呢，历朝历代的这个官府呢都经营毒品，甚至到1840年林则徐焚烧鸦片以后的年代，清廷政府也没有放弃鸦片的种植和买卖。那么为什么执政者还要禁止毒品呢？我们知道，首先呢，毒品对吸毒人的这个精神和肉体就极大的摧残。刚才张元已经说了，说这个不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反而让自己自闭了，精神萎靡了。其次呢，由于毒品的诱惑力和传染力很强，会延伸到其他人，从而毒化社会风气，颓废社会精神，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从当政者来说呢，毒品虽然能挣钱，是社会的一个生产力和消费力的载体，但它对社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带来的这个经济收益，这是一个经济的选择的账啊。因此呢，执政者是不允许毒品泛滥的，是要严加禁止的。其实呢，烟酒也多少有诱惑力和传染性，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好在烟酒呢没有毒品那么大的威力，所以在大多数国家里呢，烟酒还是被允许的，还是要靠它来挣钱的。沾上毒品的人是不幸的，精神上、身体上、钱财上都要受到很大的消耗，只有沾毒者的这个亲人和真心朋友才会倍感痛心，心里流血。而那些段子手啊，哎，只有消费和八卦的欢乐，反正也不上税，大家玩玩罢了。好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宝剑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蜻蜓 FM， 搜索红起点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博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同时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红起点明天接着聊。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住的心愿，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